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12集，夜生变故。展昭终于摸到了白玉堂膝盖的位置，按了几下，就悄悄伸手进被褥下边，塞了两个暖融融的东西放在了他膝盖上。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展昭眯着眼睛办完了事，就准备要回去了。白玉堂赶紧伸手扯住他袖子，拉他坐下。展昭坐下了，白玉堂又掀开点被子。 冷不冷啊？ 还行。 展昭钻进去，白玉堂拿出摆在膝盖上的垫子，就见是两个暖包。这种暖包是他和展昭入北海城的时候在街边买的，貌似很流行，两边两层不着火的棉花，当中两块炭，将炭烧热了夹在暖包里，放在身上很暖和。白玉堂见展昭买了两个，原本以为他胃寒，没想到是买来给他捂膝盖的。白玉堂记得之前和展昭一起去雪域查天母食人的案子时，展昭知道了他因为练习内功有一些筋络滞涩，所以到了太冷的地方待久了会膝盖酸痛，原来这猫一直记在心里。白玉堂瞧了瞧身边正准备选择一个舒服角度准备睡觉的展昭，连他都快忘了的事情那猫竟然还记得，这猫简直贴心的他心都甜了。那头天尊翻了个身，笑眯眯往被子里又拱了拱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白玉堂来了北海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膝盖一直没有酸过。他最近调理内息也比以往要顺畅好多，现在想想可能跟之前在魔宫被众教头教了乱七八糟的各种武功有关。被窝里多了一个人，自然也暖和了不少，再加上暖袋的作用，白玉堂也渐渐有了睡意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周遭一切都十分的安静，下雪天特有的那种寂静的感觉，直到这一切被一声惨叫声打破。白玉堂睁开眼睛，展昭也睁开了眼睛，那声尖叫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，但的确有人尖叫。两人对视了一眼后，下意识地转过脸看对面的床铺，就见天尊似乎早就醒了，裹着被子，侧着头，拖着腮帮子，想着什么心思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山下传来了一阵哐哐哐的铜锣声响，随后一阵骚乱，而且渐渐的骚乱声越来越大，似乎整个皇城的人都醒了。白玉堂坐了起来，展昭也起来穿了衣服，披着剑披风回到自己屋里，拿上剑打开门，正巧看到邹毅急匆匆跑了进来。 殷大人，太子醒了没？ 展昭轻轻敲了敲白玉堂的房间门，里边传来了白玉堂的声音。 出什么事了？ 殿下，六皇子遇刺身亡。 刚才那声惨叫？ 邹毅点头。没一会儿，白玉堂打开房门走了出来。 遇刺？ 是，刚才六皇子宫殿里传来惨叫声，之后有巡城的士兵来回禀，六皇子死于自己的寝宫之内。 怎么北海也跟开封似的，来了就能碰到凶案啊？ 展昭觉得太阳穴一跳一跳的，之前小四子就说他和白玉堂里边一定有一个待罪，不然不会走到哪儿都死人，这回可真是应验了。白玉堂毕竟和六皇子也不熟，刚才见了一面几乎是没什么印象。 我需要做什么吗？ 陛下小心即可，我会下令加强戒备。 哦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邹毅就下去了。这时就见外头福告一手打着伞，一手抱着个暖炉跑进来了。 殿下。 怎么去打听过了？ 下人之间传话快的，那些军爷基本上都是不肯多说的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到屋檐下来。福告走了过去，收了伞。 刚才我去打听了一下， 那尖叫声是从六皇子的皇宫里传出来的。他的几个下人跑进屋一看，哎呦，六皇子身首异处了， 被砍头了。 是啊，据说尸体还在门口，脑袋在桌上，正对着大门。那几个伺候他的小太监吓得都尿裤子了。 那惨叫那一声是六皇子本人吗？ 听着声音有些像啊。 那也才发生没多久，凶手没找到，附近没有侍卫吗？ 没理由啊，守卫很森严才对吧？ 就是这个怪呀，皇宫附近守卫很森严的，而且每个宫殿的府邸都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侍卫。再说了，杀六皇子干嘛呢？没什么意思呀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 六皇子算是最不想争皇位的一个吧，人也没什么脾气，就喜欢吃喝玩乐，关键是没势力，好端端的干嘛杀他呢？好像还很大仇恨的样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白玉堂看向福告， 你先回去睡吧，大晚上的别到处跑了，我初来乍到，有什么事应该会有人来通知。 好。 福告也懒得管这么多，反正那几个皇子他也没一个看得顺眼的，谁知道这是得罪了什么人了呢，于是就跑去睡觉去了。等福告一走，展昭和白玉堂赶紧回房间，到了天尊床边，天尊正拖着下巴在被窝里打哈欠呢。 师父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？ 天尊瞧了瞧两人，微微一笑。 天尊，你真的听到了？ 嘿嘿，今晚呢也好在是落雪，不然还真可能发现不了。刚才的确有踩雪的脚步声，而且踩到的还是屋顶的雪。 哪儿啊？ 山下吧，离这还不近。 展昭和白玉堂眼睛睁得更大，那意思离那么远你都能听到。 方圆十里有个苍蝇飞过，你师父我都能发现。 白玉堂斜着眼睛看他，那意思不是太相信。 这大晚上的万籁俱寂，有人走过当然容易发现了，更何况那个人内力不低，藏着那劲儿悄悄走，要不是今晚落雪啊，可能还真的就注意不到。 凶手是一个人？ 嗯。 那杀人之后他去了哪儿？或者说是从哪个方向来的？ 天尊看了看两人，忽然微微一笑，指了指上边，白玉堂和展昭都愣了愣，下意识地往上看。 皇宫的方向。 你是说皇宫里出来的人杀了六皇子？ 那我不知道，不过刚才的确有一股子内力咻的一下子过去了，还蛮快的。 什么样的内力我们都没感觉到。 很高的内力，和轩辕劫那种还有所不同。哎呀，这北海皇宫也算是卧虎藏龙啊，那么多的高手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天尊说完就有些纳闷了，皇宫里除了轩辕劫竟然还有一个高手。 哎，明天我们去整个皇宫里面转下怎么样？ 你想去找那个高手？ 是啊，我是。 只是展昭话没说完，就听到外头一阵喧哗之声。 哎，你们要干嘛？ 滚开！我们来找杀害六皇帝的凶手。 太子有嫌疑，让我们搜查太子殿。 白玉堂对展昭挑了挑眉，展昭看了看床上的天尊，看白玉堂，那意思，怎么办？ 你们胡说什么啊？太子殿下一直在房中休息，什么凶手，哪来的刺客啊？ 奴才，哪轮得到你说话？ 为首一人也不知道是第几号皇子，抽刀就要砍了福告。福告别看年纪小，倒也不是完全不会武功的，人也机灵，一闪身躲过了。然后两个侍卫就要追，这时一个黑影斜刺里杀了出来，挡住两个侍卫。 太子府重地，谁敢寻皇？ 邹毅， 你什么身份啊？闪开！ 这时众人身后的大皇子走了出来。 皇上有令， 任何人不得打扰太子。 邹毅不让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，就见房门轻轻一推，打开，一股寒气逼人。福高打了个哆嗦，门外众人也是一惊，心说怎么个情况，这房里比房外还冷。一阵寒气过后，白玉堂走了出来，所进之处房门和廊柱之上立刻出现一层薄霜，见门口人不少，白玉堂缓步走了出去。 什么事啊？ 回禀殿下，他们说来找凶手。 凶手？ 我六皇帝被杀，我们是来找凶手的。 白玉堂看了看说话那人，记得这是个皇子，不过白玉堂现在有个困扰，他觉得这十个皇子和天山派十大高手一样，都长得差不多，挺像的，他一时半会儿真分不清谁是谁，要不然跟他们商量商量，让他们在帽子或者衣服上绣上个数字，这样比较好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